据南州县的联合通讯社报道，南州县浩展集团为了截至2022年为止部署先发制人攻击北方系统杀伤链的核心五个侦察卫星已被实战，已着手进行其开发活动。此外，他们还策划在今后两三个月内从欧洲购进杀伤链的一个因素空地导弹加以部署，已被实战。据悉，美国已批准向南州县销售导弹使用所需的军用全球定位系统的问题。